你跟了黑狗多久了？ 几个月吧。 刚才你说你不想做大哥？ 暴风也看出了乔家的不自在，这些话问的都没什么逻辑，乔家有点头疼，只能硬着头皮对付。 哎，其实也想，就是做不起来。 暴风站起来，把火机装进兜里。 这倒也未必，得看是谁让你做呀。 这什么意思？ 被暴风话里有话的含义吓到了，乔家几乎是愣神地看着暴风，如同出现一样，莫名其妙地领着人又走了。绕了一圈，就顺手牵羊了他一个不值钱的破火机。如果不是后脊上的汗被风吹得直冒凉气，乔家几乎以为自己刚才那是做梦，还没醒。他现在觉得自己当初真的是小看了黑狗，没想到就这么一个扔到大哥堆里连找都找不到的小角色，竟然能被暴风惦记上。活着的时候有幸来个面谈，这死了之后连接班人的事儿都要操心。不过为什么会点名到他的头上呢？乔家关上门，因为太过烦躁，忍不住抓了抓本来就不怎么利索的头发。不是他的错觉，暴风这个人绝对是个麻烦。不说他那么复杂的丰功伟绩，就单说这个人他都惹不起。黑狗背后到底都在倒腾些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连这种人都会惹上？ 妈的，真是被郭林坑惨了。 想到郭林，乔家烦躁地掏出手机，也不管现在几点，直接一通电话就砸了过去。想了一会儿那边才接。 谁？ 我。 名字都懒得报了，乔家咬着烟不爽地靠在沙发上。 你知道刚才谁来我家里了？ 这问题下次我去你家装个监视器再答。 暴风。 谁？ 一瞬间就醒了，郭林眼睛一眯。 你怎么惹上这号人的？ 我吃多了去惹他，是他直接找上门来的。 什么意思？ 黑狗背后的人，你到底查出什么眉目没有？暴风不知道为什么会对黑狗的事情感兴趣。他刚才问了很多黑狗的事儿，听话里的意思，想扶我做老大。 只有怀疑对象，没有明确的目标。无论黑狗后面是谁，做事都很小心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线索。我们暂时也没有办法。不过，黑狗跟暴风是什么关系？又为什么会找到你？ 这问题我比你还想知道。 那你现在怎么打算？ 没什么打算，走一步看一步。 乔家现在是骑虎难下，黑狗他尚且还有余力去周旋，暴风这种人他只恨不得能撇得越干净越好，不可能上赶着凑热闹。可是如果暴风刚才的话不是在跟他逗闷子，那他接下来的日子板定板是清闲不了。其实这些事儿严格说乔家不需要跟郭林交代，按照两个人之前的约定，黑狗的事一了，俩人就再无什么瓜葛了。乔家心里很清楚，告诉郭林暴风的事儿，只是把自己陷在一个更尴尬和危险的局面了。可是下意识里他又不想瞒着郭林，或许那种洗脑一样的我相信还是多少起了点作用的。打断对方的沉默，乔家有点突然地插了句话。 郭林，你想不想抓暴风？ 不过他这个问题造成的是更长的一段沉默。郭林回答的算是很谨慎。 你有预感，你接下来要说的，我不会太想听。 不管你有多想抓暴风，别把我扯进去。暴风的事你自己想办法，无论如何我不掺和。 就光黑狗和黑二就搞得他小命差点没了。警与匪的世界注定了是完全对立的，他跟郭林这场线人游戏玩到这里也算是个不错的结局了。他承认郭林帮了他不少，可这些还不足以让他豁出命去。 你的钱我会想办法还的。 乔家， 你这算不算是用完了就甩啊？ 话别说那么难听，好歹你也算爽过了。而且我不想有一天被你卖了，也不想真到了不得不出卖你的那天。 那一枪，如果不是后来出现的那帮人，他可能真的就开枪了。如果他杀了黑狗和黑二，他当时唯一的选择就是连郭林一起杀了。被羁押在公安局的时候，乔家满脑子都在想这件事。没人知道什么时候这条路就会走到穷途末路。他并不是不感谢郭林，可是以他们两个的身份和关系，早晚有一天会站在选择的两端。与其那样，还不如趁早收场。至少到此为止的话，他们两个勉强还能算上朋友。拿着手机，乔家抽了两口烟，看着窗户的玻璃上反射出来的自己，表情冷冷地自嘲着，然后也没听郭林的回应，径自挂了电话。乔家并不知道，郭林对他的心态其实已经基本上摸透了。虽然乔家会给他打这通电话，让郭林很意外，可撇清关系这件事，他心里多多少少是有数的。耿伟一直不理解他为什么会对乔家的事儿这么伤心，无论是不是线人，都超出了他与人交往的正常范围。他郭林不是个急公好义的典范，更没有那种悲天悯人的救赎之心。对乔家之所以放不下，一半是因为当年孟哲的事情搁在他心头是一根刺儿，他没能救下哥们。看着情况如此相似的乔家，他无论如何没办法撒手不管，尤其是这局面多少还有一部分是他造成的。剩下一半是他私心觉得乔家并不是个真正无药可救的人。或许他的道德观和是非观都很自我，可是这人跟郭林以前所碰到的那些人不太一样。乔家只是因为没得选择，所以不得不挣扎在这个泥潭里。从他见到乔家的第一次起，就觉得这个小混混身上罩着一层压抑着的疯狂。虽然大部分时候乔家都很懂得进退攻守，可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，真到了不顾一切的那一步，乔家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，都绝对不会手下留情。郭林心里不想看到那一幕，这种情绪没什么缘由，更没什么逻辑，他就是下意识想去做拉住乔家的最后一根绳子。这条路上，只要是行差踏错，就是万劫不复。如果有个人能在关键时刻拉一把，或许乔家就还有其他的选择。只不过郭林的心情，乔家并不了解。不要说了解，基本上他连理解都理解不了。没人会无缘无故地为了别人去冒险，这么多年领悟下来的至理名言，也没那么容易被认识了也没多久的郭林所摧毁。所以就在他给郭林打完电话没有多久，他就搬家了。而郭林直到为了赵栋的事儿再打电话给乔家，发觉找不到人，亲自到了乔家住的地方之后，才知道乔家搬了，没跟任何人打招呼，也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。一个大活人，还带着一个要念书的弟弟，就这么人间蒸发的从这个城市里消失掉了。 哥，我们为什么要突然搬家呀？ 乔简这问题其实已经问了好几次了，不过乔家一直不肯给他一个正经的答案。 怎么，那楼里有你对象？搬家就搬家，需要什么理由啊？ 懒洋洋地靠在边上，看着乔简收拾东西。乔家对于自己认怂躲开郭林和暴风这件事儿一点压力都没有，反而是乔简这两天颠来倒去的问，让他有点暴躁。乔简正在收拾自己那堆书。 可是我们搬家也没和别人打招呼啊。 严格说，简直跟逃难一样。那天早上他一睁眼，乔家就让他收拾东西准备搬家，能带的就带着，带不走全扔了也无所谓，反正一个家里最值钱的就是俩活人。乔家一挑眉， 你想跟谁打招呼？ 这下乔简不吭声了，他总觉得他哥从上次在郭林宿舍吃过饭，人就有点奇怪，具体哪里奇怪也说不上来，就似乎很容易暴躁。 虽说以前脾气也没多好，可至少没到这种一点就炸的地步。 难道是跟林哥吵架了？但是吵架用不着搬家吧？怎么想都觉得这事难以理解。 乔简不吭声地把自己的东西都收拾好，乔家除了几件衣服几乎什么都没带。他那个房间本来也就只有一张床而已，以生活质量来说他从来不讲究。乔家伸了个懒腰， 一会儿我去楼下买点饺子，晚上吃这个吧，懒得再找地方了。